酸啊你们啦，你们啦酸啊你们啦，你们啦你们啦，你们啦你们啦，他妈的不咋不咋么做，他妈的不咋不咋么做，他妈的不咋不咋么做，他妈的不咋不咋么做。 You know what's wrong, you know.